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捷克共产党21中央委员会网站分别在7月5号和8号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。